Positive 音樂特區第86集。Positive 音樂特區的時間，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Felix。 今個星期呢，我打算播多些歌，不說那麼多東西，因為近期的節目都比較多東西說，覺得個感覺好像不是太好。我其實也都覺得，說話的話留下其他場合說，或者其他種 idea 去說。所以呢，今集呢想播多啲歌俾大家聽先。頭先嘅係 Laura Clapp 嘅 The Dirty Shirt Song。 咁Laura Clapp 就一路都係我幾鍾意嘅一位女歌手啦，咁但近排就播得比較少。不過其實都有個問題，就係因為 全科已經播曬啦，咁變咗其實開始翻丁，咁變咗未必會咁好啦。我自己覺得即係都係播多啲我未播過嘅歌會比較好啲啦。咁所以就近排少播咗佢歌嚟嘅。咁但係今次就再掹翻出嚟俾大家聽。咁跟住想播嘅咧係上一次都有出過嘅一位歌手 Angelique Kidjo 嘅Give Me Shelter。咁佢嘅歌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而家聽咗兩隻啦，相當之好啦。咁我相信你哋都會覺得即係好突出嘅。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呢一首啦。咁就請大家欣賞。 a place I used to go. There's a world I used to know. There was a light and it was you. Every word I say. 首歌就在上年年头嗰阵时候，曾经引起过一少少嘅舆论嘅嘢啦。咁因为上年Black Lab 呢度乐队曾经尝试喺网上呼吁歌迷去喺同一日喺 iTunes 度 download 佢同一只歌，咁希望即系引起呢个主流音乐。即係唱片公司嘅注意啦，咁嗰只啦，咁當其時係鬧得都幾咩嘅，咁後屘亦都造成咗個風氣，俾人嘗試去利用同類型嘅方法去做一啲宣傳活動啦，咁都係一個即係幾成功嘅 campaign 咁啦。咁 in any case， 當然首歌一定要好先至會有即係宣傳效果啦。咁所以大家聽過都應該知道呢首係就即係相當之好嘅 power rock 嚟嘅，咁。跟住我想播咧，平靜翻少少咁啊，播一首 jazz 嘅歌曲，係 Corey Harris 嘅 Five O Blues 咁。呢首歌就其實我可能之前都播過嚟，我記得曾經有諗過播過，但係查 record 啦，唔知點解查唔到。咁 anyway 咧，係一首即係我自己幾欣賞嘅歌曲嚟嘅。呢位音樂人咧係喺新奧爾良度呢個做基地嘅。咁點講？你哋聽下知嘅，即係如果聽開 jazz 嘅，你都會知道呢啲正嘢嚟嘅。 Down in New Orleans. downstairs in your favorite chair like every night before. We have been a long, long time together in this house. But baby, if you lived here, you'd be home by 啱听过嘅系 Beth Fong 嚟嘅 Home by Now， 呢首又系好似播过，但系又喺 record 度揾唔到，for any reason 唔知点解咧。Anyway 咧，总之而家就带俾大家听。咁跟住最后想播嘅一首歌系 Monk 嘅 I Am， 咁系 acoustic 版，唔系rock 版嘅。咁第一次听到呢首歌系因为听紧 Post Show 其中一个這個 audiobook 的 podcast， 因為用來做主題曲，所以老實說都經常聽，現在聽聽都覺得哇很棒。後來他轉了一個 acoustic 版出來播了一次那麼多，然後後來放了上 PMN 之後，我已經知道不用想了，一定要播。今次已經不是第一次我播了，但是都仍然有他的新鮮感在這裡。為什麼會播呢？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聽到好像說 Monk 想 隱退，即係退休我啊，即係話退出歌壇我 whatever 唔知，因為我淨係睇到個消息，但我未詳細去查，因為亦都冇乜時間。其實 over the weekend 出現嘅消息嚟嘅，咁等我 check 下次做節目嗰陣時再話俾大家聽。咁而家先聽咗歌先，咁係 Monk 嘅 I Am。正咧，咁啊，今个礼拜嘅节目又到一段落啦。咁虽然今集好似短咗啲，但系其实都冇去得咁尽，会比较少少嘅，即系落翻少少时间，容易处理啲嘅。咁啊 ，anyway， 例赛啦，你想揾我嘅话，咁 email 系 psmsal@gmail.com， 咁就呢、這个我嘅 website 系 psmsal@psmsal.com 系乱晒大龙。咁啊，跟住咧，仲有跟想加多啲少少嘢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话如果你有用开 Twitter 呢、這个mini blog 嘅话咧，咁你都可以 add 翻我做 friend 嘅。咁我嘅 handle 系 griffonfw。咁啊 ，griffonfw。咁另外，如果想喺 Facebook 揾我，咁算啦，我開始唔用 Facebook 噶啦，所以都冇喺 Facebook 揾我啦。冇位，咁就所以 anyway 啦。如果有需要喺 Twitter 嘅 at 翻我嘅，亦都可以喺 Twitter at 我啦。咁要 subscribe 我嘅節目嘅話咧，咁其實基本上我 website 度都會 subscribe 到噶啦。咁就係咁多啦。下星期再見咯，拜拜。